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我是阿明。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咦，依家分分去咗边咧？咁原来就冇办法，原来佢就连续几日 O T 啊，咁就临时多唔到我哋，即系佢睇就睇晒啦，睇啊睇突添啦，咁但系就多唔到啦，冇办法，咁啊唯有今个礼拜我哋讲住先，咁啊下个礼拜凑翻埋一齐再补埋佢嗰 part 好冇？咁包括有呢个移动都市啦，系咪呢个泰国十年啦咁样嘅。咁亦都好特别啊，今次呢个潜水盒啦，我叫係咪，咁香港鍾意叫水行盒啦，我好憎呢个名嘅 ,ok。咁就内地就已经上啦，咁反应都唔错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一阵点能够唔讲下呢，大家都知道啦，内地上得，我哋原本计划就真係北上睇，但结果最尾都係冇辦法赶到啦，係咪。咁但係使乜北上睇啊，大家都知係咪，只要內地一上就全世界都睇到啦，好 聪明嘅網友一定有辦法。 唔係仲有啊，可以欣賞到 3D 版你先至犀利啊嘛。睇到你真係眼都花埋啊大佬。唉，冇辦法喺現場啊，槍版係咁啊。 唔會錯，我哋。 咁我哋當然都已經望過㗎啦，不過就唔會睇曬啦，因為真係都一人唔想睇曬啦，留返戲院先欣賞成套，但就跳過望下啲效果。咁陣都會同大家講下潛水俠係咩回事，內地反應如何，好冇？好。 好啊。 咁另外我哋終於有作品啊抌上嚟啊，咁同阿窮飛龍嗰邊合作嘅一個，其實就都唔係咩科幻嘅，即係講啲怪嘢嘅，咁好啦，咁大家未睇嘅，快啲上翻群組啊，抌咗出嚟 YouTube 片嚟嘅， 多多支持啊！ 系，即系俾留下 comment 啦，俾下 like 咁啦。 系啊。 咁啊，我哋嗱话咩广播剧就十八名一撇，而家仲筹备紧。 构思紧，系。 构思就唔系啦，我哋构思都十年啦 ，OK 。仲有几十个故事听，唔使构思。而家问题你点样将佢实现啫 ？OK 吓 ，OK 咁啊，喺冇人冇物之下就即系比较困难嘅的确啲嘢。好，咁大家睇睇嗰个先 ，OK， 睇睇个而家嗰个先，我讲啲鬼故嘅，就一个故事先，好奇怪啊，系，好，咁做咩咧？咁其实另外系咪有个电视剧嚟嘅？算唔算系咩台噶？ 冇 TVB 咩 TVB 啊？嗰阵低嗰度啊， 啊嗰一套系 Sci-Fi 台应该。 Sci-Fi 台哦，即唔係 Netflix 一隻抌出嚟嗰啲嚟嘅，咁咪講隻貪船咁嘅嘢啦，係叫咩名？一陣會講即介紹下啦，亦或者咁講，因為原本應該係分分講嘅呢一套係。 哦，係 叫咩？馬仔， 我係叫 Lightfire 啊 ，Lightfire 啊，夜行者係 夜行者啊嘛，係啦，咁啊，其實有。做过戏嘅八几年系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都未听过嘅，套戏出名到吓，真系犀利，买部都未见过呢套戏。咁一阵会讲简单讲下啦，系啦，咁同埋都有一扎话头啦吓，呢、這个复仇者四啊，Captain Marvel 啊都有话头嘅，咁我哋都会陆续讲下，样都讲下啦，好唔好？好，不能进录一阵吓，但系不过就唔会太多嘢，因为我今集似乎好赶啊，因为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录得晒就一次过吓，好唔好啊？系啦， 好， 系啦，咁。好啦，咁系咪數榜先啊？ 冇錯， 係啦，梗係啦。 好啦，數榜先啦，好，第一位。 第一位就係《移動城市：致命引擎》。 係，你都正常嘅 ，Peter Jackson 嘅大朵係啊之下。 係啦。 咁啊，香港都好多人睇，係。 優先場嚟嘅啫喎。 其實優先場唔係嘛？ 仲優先 場都爆喎， 三百五十幾場喎。 優先場都三百幾場。 佢聲稱話優先場 ，OK。 系啊， 唔知系咪啦，真系唔知。 佢正式下个礼拜上嘅， 我呢度睇就佢写十月六公映噶咯。 系啊，正佢点出嚟啊？ 公映，其实冇所谓啦，名义嚟嘅啫，呢啲佢中意点叫都得，系啦。 系佢优先十年都得，系啊 ，OK， 佢中意好，咁啊，总之其实即系我当正常啦，即系总之就系啊，大家随时都睇到啦。咁呢套好唔好睇啊？一阵间会讲噶啦，系其实都唔会甩得去边嘅，系啦， 系 好嘢嚟嘅，系啦，大家中意宫崎骏嘢咧啊，都可能会中意噶喎。咦？点解咧？点解咧？我一阵讲啦，好嘛？ 系啦， 好，咁第二位。 好， 呢个真系有先场啦。 系啦，第二位无敌破坏王二打爆互联网。 哦，即系卡通片有个大舅佬啊，带住个跳格妹，跟住今次又加入大量迪士尼嘢啦，系啲公主啊，甚至有啲星战嘢都一定有，好多有白冰我见到。 有白冰，我睇咗啦，有白冰。 系呢套点啊？咦，但系我哋唔讲住噶喎，呢套系咪？ 唔好啊，唔使 讲，讲住啊，系啊，优先嘅啫， 系啊， 咪要睇网有得睇嘅，因为其实都做咗啊，北美啊， 系， 但香港系几时先正常？ 20号， 哦，即系都好快嘅啫 ，OK， 明白， 系啊， 好，咁呢个今个礼拜未讲住啦，系，好， 系， 好， 上有先睇可以睇咗先，咁就第三位胡桃夹子。 系，我以为唔得添，都喺第三位都算系咁咯。 系，我都叫做入咗场睇咗，系。 系咯，唔得极都咩？我有几多场咧？ 188， 仲有， 我都有180场 ，O K。 系啦， 都可能诶，香港嚟讲就叫食，都就嚟圣诞啦。 吓，就嚟啊！ 可能有少少， 虽然都仲争好远啦，其实。 吓，哦，咁你进入十二月都算圣诞嘅， 咁啊系， 不过好过佢原本北美啊嘛，未到十二月就做咗嘛，咁啊有少少勾恶咗嗰个档嘅，即系有少少 Halloween 接尾，咁你就即系有少少怪怪地啊，系啦，即系冇嚟中秋就已经吓食定粽咁样嘅，即系好古怪啊，或者即系咦咁样，好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咩？ 好，跟住第四位，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系， 哇，好似升咗少少，我印象中。 估唔到升咗上嚟。 佢仲多过胡桃夹子啊，233场啊，几 啊？ 系，上季不得百零场 嘅 啫。 你话啲加场好好嘅咩？ 同埋佢系第二个加场， 反应几好噶。 系啊， 哦，咁样嘅竟然。 有后 屘不打好似话唔麻麻嘅咋嘛？ 呢一刻我都仍然同佢拗紧，系催泪，系做作嘅，但系有人受，好多人觉得好 咁样。 冇嘢讲。 其实呢种戏有一定嘅一种催泪戏，一定有一部分嘅观众嘅，因为如果唔系点会咁多人睇韩剧啊？佢呢一个系韩国改编嘅，咁就应该有啲睇飞嘅，系啦。 睇飞啱。 明白，即系受就得噶啦，啲桥啊唔怕旧嘅，系咯，好， 好，跟住下一位就系呢个《帝迷战神》第一战。 哦，罗宾汉 系啊，比我想象中跌得多喎，呢一套我以为佢跌到头三四名噶喎，我以为 其实系六战侠， 系啦，冇错， 但系都啱啊，劣评嘅，其实基本上都冇乜好评嘅呢套， 劣噶， 普通都话烂咯。 哦， 系啊， 竟然系咁，好，我冇办法啦，而家咁就系啦，咁都喺十名内啊，仲系暂时系，好，下一位， 好，跟住就系第六位《怪兽与葛林大华德之罪》， 同 呢套啊真系系，不过就算系脱咗少少脚噶啦，即系以呢个 title 系咯， 系咯， 嗯。 即本來以為是即大片，即係勁噶嘛，今次係咯， 係啊，係 脱咗啲腳㗎，係 啊， 好， 咁但係冇辦法啦，係咯，即係佢自己揀咗一個唔同上一集嘅路線去處理，係咯，啲人話似邊出嘢話，後屘有人講嘅話，啲人有講話似邊套戲嘅喎，係咯， 咁啊唔知啦， 我唔知啊，啊你冇睇翻我哋啲回覆㗎？ 唔 记 得 咗 有 睇回复喎，咁由佢啦，咁样系咯，唔系啊，你要睇翻嘅，唔系人哋回复嚟嘅咩？ 系 好，咁啊点？好，下一套， 好，跟住下一套就系呢个第七位蜘蛛侠啊，跳入蜘蛛宇宙又优先系咪咧？ 吓，又做咗咩已经？ 系啊， 有先场。 哇！呢套一定科幻啦，呢套 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优先场嘅。 几多场啊？有 68。 六十八，哦，咁六十八又唔係話好多，不過都 OK 啦。即係如果你以優先嚟計，咁同埋就係得星期六日嘅啫，佢就唔係話全即係唔係話賺直情上咗嗰只嘅，即 係 唔到為快啦。大家即係有興趣嘅朋友，不過呢度正常都好近㗎啦，係咪？ 13号 已經正常啦，我下個禮拜已經正常啦。OK， 好，咁下個禮拜如果會睇到，同大家睇啦，係咪呢套應該？ 係， 係啦， 講講啦，好。好，咁呢套係真係講返蜘蛛宇宙嘅，即係好多蜘蛛俠嘅，即係呢度即係當然唔係全員啦，即係但係呢度呢，即係如果喺影像作品好似係咪少做即係蜘蛛宇宙嘅呢，咁即係其實 咪第一次喎，應該 第一次，哦，即係以前未試過做蜘蛛宇宙， 係如果蜘蛛宇宙你話電視有咧，戲又未試過， 哦，電視就有 ，OK OK， 即係有嚟自唔同蜘蛛嘅世界蜘蛛俠走埋一齊合作，哦，咁電視 本身一向都有啦。 一向都有啦 ，OK。咁啊，电影就真系第一次啦 ，OK。好，咁呢度会见到呢、這个阿 Grant 都变咗做女蜘蛛侠啦，系咪？ 嗯。 即系嗰个女蜘蛛侠咪阿 Grant 嚟咯，系啊，即系 Emma Stone 嗰个角色啦。 系。 咁有新嘅黑仔蜘蛛侠先系主角啦 ，Peter Parker 就变咗大叔啦，呢度已经系。咁亦都有嗰只猪啊，火腿啊。 系。 嗯。 啊，继续捞啊！ 竟然系睇个样系咁咧。但你就竟然佢先是最成熟的喎、 哦。哦，是。 最有头脑的喎。你里面你睇觉得佢是，你以为嗰是卡通人物，觉得佢一定是搞笑的嘛，傻的嘛。 嗯。 佢又不是的，同你玩反差的。佢醒过佢哋嘅，醒过嗰班人嗰班嘅。 哦。 嗰班反而是傻的。 变成飞天红猪。 傻过佢啦，傻过佢啦。佢是好正经的反而。其实仲有 咩？Laura， 哦，黑色嗰、那个。 是咩嚟嘅？忍者 哦，四几年嗰个黑白片嗰个蜘蛛侠 嗰个。 哦， 所以佢黑色嘅就系咁解。 但唔系有个忍者女定咩个女咧？日本 风嗰个系机械人嗰个，日本风嗰个。 哦，机械人嚟嘅，哦， 系佢系揸个机械人嘅。 哦，即系唔系中影 机械人，但系啊，唔系嗰只。 又唔系嗰个，系但佢系揸个机械人哦。 我是你当 Eva 咁啦，我度翻学嘅估计系佢。 哦，即系暂时就系呢几个啦，我哋见到就 有六个啊，加埋又 系啦系啦，就未有其他，暂时未见到。咁啊，到时下礼拜睇下再讲，好冇？ 嗯 嗯，好， 都有趣嘅呢、這个系。 好，跟住第八位黑寡妇。 我想睇佢套，睇唔到啊，好睇啊！ 大家系咪俾佢呃以为有？而家咧做 Hanson 一边做黑寡妇， 终于上画啦！佢嗰套外传原来系 未嗰套都未拍，系咯？咁做咩嚟咧？咩黑寡妇咧？咩黑边个黑咧？ 黑细个黑啊，即系又唔系啊，唔系黑 细个 黑， 唔系黑色 个 黑， 黑性系啦，系啦， 系啦，咩意思啊？咩戏嚟嘅咧？ 四个嗰啲悍匪都死咗嘅。咁啊，遺下四個老婆啦，咁啊決定四個老婆原來嗰四個人死，梗係有啲仇人啦，咁啊四個聯手報復咁樣，攞翻佢。 哦，楊門女將。 係啦，但係就現代版啦，現代犯罪版，係啦係啦。 嗯， 係啦。 但係好多影評人都讚嘅呢套，係啦，話好睇嘅。 導演係史提夫麥昆啊嘛，係咯。 哦，原來係咁。 系啊，唔系嗰个明星啊，系导演啊，嗰、那个 唔系嗰个人嚟嘅， 同名嘅，即系英国导演嚟嘅，系啦， 即系刘德华，唔系嗰个刘德华，系卖烧 鸡，系啦，系啦，就另一呢一个都成咗名噶啦，咩嗰套咩被偷走的 十二年，系啊，金像奖最佳影片啊，系啊， 系啊，嗰个导演 得唔得噶？咁呢套杨门女将啊， 得噶，好多影评都赞嘅，我想睇啊，不过有。个焗住我要飞的过去睇啫，冇计啊！如果唔系我拣呢套。 好，咁如果有机会睇到，不打同大家讲下呢套《鬼老板杨门女将》又如何啦？系咯，有冇蛇太君嘅呢度冇啊？系嘛？ 冇， 冇杨文广啊嘛？系咯， 冇，系咯，有阿边个啫嘛？阿云迪素喺《狂野时速》里面阿黑嫂啊，嗰个系啦，啊 边个话？ 云迪素女朋友啊，嗰个《狂野时速》里面。 你讲个 墨西哥妹。是啊是啊那个做女主角。 哦咁啊哦穆桂英我明白好。 是啊 好。是啊即以前是不是看过但是咩汪明荃嗰啲做过是不是如果大家即当然大戏就有但是电视剧大家记得冯宝宝做呢个杨文广即是反串做个仔。 是啊没错。 双耳啊呢个成。 是啊没错。是啊双耳啊是啊。 冰之舞。 记唔记得？ 威风振翻帮嗰个啊！ 好，咁呢个整个真系威风嘅振翻帮啦，终于拍个翻帮版系啦。好，咁大家有一个，咁啊，可能真系好睇嘅咁啊。唔系，那个题材冇问题嘅，最少佢唔系将一啲本来男人戏拍到女人版啊。 系 系啊，即系嗰杨门女将真完全冇问题嘅，佢本来就系嗰班女人噶嘛。 系咯， 系 好正常噶，系咪神奇女侠？因为人都本来佢就系神奇女侠嚟噶嘛，佢唔系神奇男侠反串变咗神奇女侠啊嘛，大佬。佢本来就系讲女性英雄啊嘛，咁冇问题嘅呢个系咯。我唔会系咁变下去左交，咁但系里边有冇我就唔知啦。實在有冇左交我就唔知啦，到時睇啦。不打如果睇都同大家講過。好，數目下一位。 跟住下一位就係呢、這個第九位《夏目友人帳》劇場版完結空閃。 咩、哦、噶？卡通嚟嘅。 係，冇錯。係 冇錯。 動畫本身係有 TV 版嘅。 嚇、 啊？本身係 TV 版嘅有。 唔知咩嚟咩嚟咁啊，不如分啲介紹兩句。 咁我都冇睇過，咁就嚇。 咩翻咩類型嘅？日常啊， 應該都係啲啊嗱，咁我依家睇佢介紹啦，咁佢就都係啲打妖怪嗰啲，即係佢 打妖怪嘅，唔係日常嗰啲。 現代嘅，係現代嘅，打妖咁咯。啊，幾貓喎件。 係有貓老師嘅，係呢個比較出名啲係呢只嘢，係啊。 哦，明白。好，咁即係呢個名字都聽過，但係我未睇過啫，但係 最 即係都係 fans 就走唔甩㗎啦呢啲人。係 啊， 都唔係好多場，唔係好多地方睇到嘅咋係嘛？ 五十三個 都 五十三場咁啊，都係啲咩 MCL 嗰類啦，又係嘛？ 係 MCL 啊，百老匯啊，咁都有。 係即係正常做開動畫嗰啲院線啦，係啦，咁啊有睇開呢個系列嘅朋友就睇啦。好啦，咁仲冇？ 好，跟住第十位《波希米亚狂想曲》摇滚传说， 哇， 仲喺度， 我喺度系，好啦，冇啊，都未睇完，咪睇下咯， 系， 好，仲冇？ 嗱，头十位就数晒啦，咁然之后咧， 系， 跟住就有第十一位就呢个《精灵宝可梦》啊，剧场版《我们的故事》，即系宠物小精灵啊，系。 即系比较挑， 冇错， 冇错， 系。咁啊点咧？咁呢个有几多场到咧？ 呢套就有八场嘅啫。 哦， 都优先嘅，优先。下礼拜天场。 哦，优先，我嘅明解。 优先场。 系咯，冇理由啊！比较挑得咁少，唔通佢真系因为改咗名？ 唔会啊，起码几廿场啦。 系咯，精灵宝可梦就唔识啦吓。 系啊， 宠物小精灵啦，我话睇啦，咁啊，里边叫写皮卡丘，边个嚟噶？ 皮卡丘啊，又识系啦， 唔知啦，系啦，系啦，呢啲战争冇办法，系咯。好，咁啊，睇下下个礼拜先睇下佢实在多唔多人睇啦。咁边度有得睇咧？都系啲 MCL 嗰啲啦，我估啊嘛。定系呢套会做得阔啲？ 个都唔同地方有一两场咁咯。 哦，即呢套就不至於係淨係 MCL 嘅 ，OK。好，咁佢有冇配音嘅咧？ 呢套就有 英文 版， 有啊，有配音啊，好好好，好啦。好，咁啊，比卡超咯，我好多 fans 嘅。 系好多好多 anti 都仲捉緊啊，不過就唔知會唔會有睇啦。 咁好多 anti 咧，即係咩意思啊？ 嚇，係啊，即係。依家真係玩緊嗰啲捉精靈嗰啲係喺啲 auntie uncle 比較多。 真係 auntie， 即係唔係嗰啲 high auntie 嚟 嘅。 係。 唔係。係 唔係唔知啦嚇，我冇 high。 我啲人長情啲喎，玩得反而。 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 auntie 長情。 係啊係啊係啊，真嘅。 唔係，咁手機 game 就不嬲師奶玩係比較即係穩定嘅市場上。 係，冇錯。 呢個手機遊戲不嬲都係啊，係咯。咁呢個就算唔係比卡超都係㗎，你見佢成日都玩㗎啦。係 Candy Crush 嗰啲嚇。 係咯係咯係咯，咁呢個係正常嘅，係咯穩定係，係咯。咁所以就要佢哋要嚟做目標係合理嘅，但係佢哋就未必會入戲院睇咯。 嗯。 咁 更加唔會睇下死侍做嘅啊呢、這個偵探比卡超咯，我估會唔會？ 嗰啲 又 係 另一個市場啦，係咯嗰啲又係。係 咯。 嗯，好。好啦，咁就冇啲係上咗喺下面嘅，快啲數埋。 我數啊，我快數啊，好嘛？嗱其實有幾套快新片都係落咗十幾位嘅，先嚟十三位， 就叫《生命中的美好意外》啊，咁啊冇咩特别嘅啫。想当年有套香港都有啲话题嘅，叫《生命中的美好缺陷》，有冇印象？同一个班底拍嘅，但系就啲题材咁样，系啦，即系啲有爱情啊、亲情、讲人生嘅戏咯，你当系咁啊。咁啊， 好，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呢个守住十三，跟住十四咧，其实就我又想睇，睇唔到，就系纷纷讲话泰国嗰套几棍嗰套。寄生一百天啊，正常嘅，今个礼拜十四位。 哦，咁啊唔紧要啊，睇到再补翻啦。 睇到再补啦，好唔好？十五位就系叫《鬼妻物语》，都系泰国片。咁所以啲人又话一系唔肯，有一上上两套泰国。咁啊，《鬼妻物语》我相信能讲个老片。 一两套咯，仲有泰国十年。 系啦，咁啊三套，冇错，咁样十五位去守住，系啦。 咁泰国十年啊，你几位？ 二十五 未见啦， 哇， 数到好后啊， 咁远， 即刻再报啊， 即系尝试又少，系好， 系二十五， 继续数埋，继续数埋身上先。 十位呢套其实话题嘢嚟喎，叫《窗帘》啊， 系， 高明啲工作系搵到嚟睇噶啦，高清版嚟嘅，得唔得？《窗帘》系日本嘅格雷十度色戒嘅话，讲只鸭嘅故事，得唔得？但系唔系 咩 鸭啊？ 讲只鸭故事，鸭王。 鸭哦， 南记啊， OK， 快立睇咗嘅， 唔听唔到不打讲咩个声系， 系啦，快立睇咗，入边都谂都有十零场几老骨嘅床戏嘅，但系最大嘅十零场入边咧，得两个系适龄女士嘅啫，其余八个都系太太嚟嘅，都系老人家嚟，咁得系啦，老太或者老人家系啦，长者 咁重口味。 系啦，好重口味吓， 嗯， 我出去睇一睇啦，十六位，跟住咧，其实仲有嘅，嗱，未去到十年泰国啊，仲有一套咧叫做《爱革命》啊，咁喺边都睇唔到。 呢套系阿李灿森嗰套， 系啊，下菜啊，仲有， 话落到去边啊？睇唔到喎，冇喎，佢十年泰国都冇喺 台 边 到 嘅， 唔系，因为 咩下菜下菜咪即系呢个上次咩嗰个女主角即系行下菜喎，即 係 大陸都市嗰個咯，係咯， 係冇錯，就係嗰個。 同李灿森咁呢套係咩？日本片定香港片定咩片嚟？ 合拍嘅，好似個導演其實好耐之前都係拍啲喺日本嗰日本嘅用日本演員嘅戲㗎啦，其實就 係 日 係咩戲嚟㗎呢套？ 呢套啊， 其實就好古怪嘅。 是啊，但是都不怪的。 但是你说是中日合炮的，即港日合炮的。 我不知道他的题材，不是我不理他是什么 题材。题材就有一点黑社会这样少少啦。但是就很怪的，他主要就讲个女主角，就我不知道是什么底细啦，但是又揸晒枪又成这样，就是为了他的恋爱自由这样，就去又打又成这样。咁入面仲有阿罗林啊。香港嗰個啊，就做個女殺手嘅， 嚇睇怕都唔會係寫書《哈利波特》同怪獸產地 嗰個 啊， 梗係唔係嗰個啦， 嗰個都唔會拍戲喎，應該都你嗰度， 係啦，都唔會著到佢咁啦，係咯， 係 香港要獨立嘅羅林啊，你講 啊， 係 啊， 好，好，即係咩叫咩名話？叫咩名話？ 愛革命， 愛革命，好明白，好。 咁我揾到啦，原来十年泰国就跌咗去第廿五位啊，系啊，廿五位啊，三场啫， 系 嘛？ 哦，咁得三场都冇办法啦， 搞到 好乱爆啦，嗰三场系啦，冇啊，其余 咁仲有冇？ 系啊，数晒 冇啦嘛，好啊，咁嗱，榜尾首尾围，快啲数埋啦，我哋要完啦呢一 part。 首尾围。 优先场嚟喎，不惊无神一家人啊，叫系啦，优先 嘅。咩嚟噶？咩嚟噶？ 新片咯，一月先上映啊。阿麦 华宝。 系啊，有 哦，嗰套笑片嚟嘅， 系啊， 应该叫 Instant Family， 可能你想咗 系咪？唔知啊， 金刚嗰条女做咗佢个养女咁似， 系啊， 哦，但系有人有兴趣就睇啦吓，即系嗰个变形金刚意思，即系上次 嗰 个好似靓妹，但又好大个波嗰个咧， 系， 嚟紧会做真人版多拿嗰个啊， 系， 哦，咁有興趣睇啦，我覺得好似奔妹咁嘅啫，我睇就冇覺得咩，係啦，德成介紹嚟嘅啫，我睇就 ，OK， 咁啊，咁 anyway 啦，咁嗰笑片嚟嘅啫，咪有未睇就快睇啦嚇，手緊尾尾位啦， 唔係佢優先嘅，優先嘅其實唔關事嘅。 哦，優先都未正常，我明白。 一 如果咁啊，唔計。咁你咁，如果一優先得嗰一兩場啊，梗係美圍啊，唔係 佢 差。 佢唔止一月先上，佢係一月三十一先上啊。 喂，咁點解而家先有優先咁搞笑咧？係 啊，點解喎？有一場咁樣無端端走咗美圍，係啦。 咁如果得一場就好難走美圍嘅。係。唔係佢差，唔係佢差，係 OK OK。係。 仲有緊急救命啊！真係跌到落嚟啦，即係嗰度 高。 係啦，唔係一圍就係。 佢邊度啊？ 瀑布。 咩嚟㗎？ 瀑布啊！ 係瀑布。 瀑布哦，即係户田惠梨香啊！ 係啦。 哦 ，OK， 惨咯，而家手尾围呢啲啊，即系唔系大迷信喎，系咯， 系 咯，有一 都唔想啊，即系朱连运程 都想， 都唔见有， 咩朱连运程冇咗，唉，好， 系啦系啦 ，OK， 好啦，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OK， 好，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好， 系啊，冇啦， 好啦，我哋要快啲啦，系，咁好啦，咁啊，以上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我哋以作参考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讲戏啦，系嘛？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识嘅。好啦，咁啊讲下呢套咩？移动都市啊，哇 ！Peter Jackson 就好耐啦，吓，即系大导演再有新作。咁呢个移动都市咧，本身系一个都系有啲名嘅一个小说。 小说 系啊，即系我都系见过呢本书嘅，见过两下咁，我真系冇睇里边系。咁啊，都俾佢个吸引嘅，即係嗰本書本身個介紹啊，係啦，咁就話世界各地嗰啲都市咧，就變咗做識喐嘅，一隻隻好似戰車咁咧，你當佢嚇，即係我都唔知佢到底有腳定行碌，咁就成座嘢會移動，咁咧佢係會吞食同埋同其他嘅城市開戰嘅，哇幾過癮喎，係咯， 係啊， 即係資金抌咁啊，個資金抌變變咗成個城市啊， 咩啊？ 唔係資金揼，其實佢都係你唔同國家喺度揼噶嘛，要。 哦、啊，咁你不如話 Street Fighter 啦。 Street Fighter 佢唔代表自己國家嘛。 唔係點解你唔話超時空要塞啊，或者係無限地帶23咧？ 哦，咁佢冇代表。 無限地帶23咧，就係佢每一隻船同每一隻船其實都係城市嚟嘅。咁其實佢哋係開戰嘅，不過咧佢哋係宇宙船。佢呢個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玩 Steampunk， 佢哋係睇落去咧，好似好古舊咁嘅，用啲好舊式嘅機械咁樣嘅。咁佢哋咧喺地上面行嘅，佢哋唔係太空船嚟嘅。咁呢個先係佢特別嘅地方啊嘛。喺宇宙船有一個大城市喺只船入邊，呢個咧反而都唔係話咁新嚇。咁啊，佢最特別就玩咗 Steampunk， 就陸地移動嘅城市嚇。好啦，咁今次呢套戲係點咧？嗱，咁其實阿銘同阿不打都睇咗啦，即其實分分都係睇咗啦。又今日冇辦法，即係幾日都 O T 叫咗 join 咗我哋。 係。 咁你哋兩個講下先，你哋兩個實在有入場嘅。 好，阿明講先。 係。 唔好講曬成個故仔啊，講個故仔關於咩就算數噶啦。 好，大致上係乜嘢？阿 Tasha 都講咗噶啦，咁就係啲好似戰車咁樣嘅城市，咁就大嘅食細噶啦，即係類似其實就係喺一個未來嘅世界，其實就係、是。好似倒退到弱肉強食蠻荒咁樣嘅世界啊，係啦咁樣大城市喺度爭逐緊資源啊，咁樣就呢個喺度消滅，好似消滅或者吞併一啲細嘅城市啊，咁樣就呢個要佢哋嘅資源嚟去維持自己嘅運作咁樣啦。咁其實最主行嗰條最主線嘅，其實又係有啲好似恩怨情仇咁樣嘅嘢嘅，個女嘅就為咗要報母仇，跟住之後就入去，跟住之後就同個殺母仇人又搞咗一輪，跟住又出翻嚟，跟住之後又受到追殺啦咁樣嗰啲嘢，跟住 中間有一件好似等於係核武咁嘅一件可以終極武器嘅， 係啦冇錯， 咁佢媽都係類似好似想阻止佢哋發動呢個武器咁樣，所以就應該係死咗啦嚇。咁呢個就主要對頭嗰個咧就係 Agent Smith 啦，即係呢個啊，係 啦， 係亦都話係。即係亦即係Visa啦，亦即係呢個 紅骷髏啦，仲有 紅骷髏啦，亦都係魔界入面嘅精靈王啦，有印象未？我驚大家都唔記得咗係邊個嚟啦。 即係最型反派啦，應該係嘛？最有迫力嘅反派啦，可以咁講。 即係近期啦，我哋比較 金牌反派啦，呢個係啦。 好，今次真係係啦，咁佢就係呢個大城市嘅呢個算咩總統啊？係嘛？ 唔係，我又唔係喎，佢另外有個總統喎。 佢係執行，其實係 分官嘅， 其實係科技， 係 咪？其實佢算係掌握成個城市科技最高嘅長官咁樣啦。其實就佢控制曬所有誒嗰啲。 紅骷髏咧，即係紅骷髏啦。 我有啲似 係啊。咁佢邊咧就有一個咧中國亞洲人咁嘅女人咧，就啊好抽得，好似好筋夫咁呢度打到英雄本色。 係啊係啊係啊。 水嚟嘅咧？ 佢係韓國名歌手嚟嘅，其實即係 唔係我講一套喺個故事入邊。 哦，戲入邊就你當佢反革命嘅頭號通緝犯。咁佢嘅出現 就呢個就係革命軍嘅首領啦，係咪算係？ 我又唔知係咪首領，佢個 team 嘅首領啦，應該。 頭目 係頭目咯。 即係阿陳近南啦，係嘛？即係呢個。 係啊，但係出嚟就仍然面曬渣嘅，係啦，即係佢個造型。兼個演繹都係好參嘅，係啦。 係啦，咁就係咁呢套戲到底實在拍出好唔好睇咧？有冇即係個畫頭又好似好精彩，但係好唔好睇嘅？雖然呢套戲手數好唔好睇先，簡單講。 好 睇，好 睇， 有餘 喎。 係啦，中上嘅，我覺得就 即係入場就唔需要懷疑㗎啦。首先， 我覺得唔需要懷疑，冇錯。 知咗呢樣嘢先，因為好多 開 好多人聽我哋節目都係為咗想知呢樣嘢啫，滿足咗啫。即係呢個係值得入場嘅一個電影啦。首先 ，OK。 淨係開場嗰度大車追細車，即係倫敦市喺度嗰個反派嗰個地方啦，佢追住嗰架細車嗰度，你點樣去圍捕佢啊？派啲細嘅戰機咁樣去射啲嗰啲好似叉咁樣嗰啲咁物體咧，嚟去捕捉佢啊，咁樣嗰啲又攻入去，然之後裏面個城市裏面啲市民啊，跟住之後就。見到自己的國家喺度恰人咧，喺度搖旗吶喊，喺度大嗌好啊！咁樣嗰度咧，真係話又係好精彩嗰啲位係啦。 咁啲細城入咗去做咩咧？即係有啲電鋸啊，會鋸曬佢，其實就攬佢啲金屬，同埋又攬佢入邊啲能源 解體， 又燒佢係啦。佢成個鋸嘅，跟住又話大鐵錘嘅大電鋸，咁啊跟住又整一幕喺入邊就再男主角女主角要喺入邊度啲瓦礫入邊走咁樣，跟住啲恩怨情仇。咁啊 ，show 嗰啲特技好正嘅個場面又 係啊係啊， 咁 啊 中 型 武器到底係咩嚟嘅咧？係咩東西嚟嘅呢度？ 應該懷疑係咪都叫做量子武器啊？話佢曾經提過，畫面 發動到㗎，最後都 有，但係就得啲激光，即係啲閃電，跟住一個激光波咁射埋去，但係射到埋去成埲牆爆咗嘅，係啦，即係有 破壞咁啊有。有分唔同嘅，有啲人射嗰啲好似有後座力嘅，有啲射嗰啲係冇後座力 嘅。 係唔係一種喎？睇落去似，但射出嚟啲光好似係咁嘅款咯，都係咁嘅款嘅光咯，係咯。 係 咁都唔好勁啫喎，即唔係好似一嘢核彈咁嘅。 係冇 射爆咁啦，係嘛？ 係啊， 你諗下佢即係同佢有個城牆，你預佢好似個城牆，我估都有好似大嶼山咁高啦。即係大概800-900米，咁佢都要射三炮，最後都唔爛，仲要搵個城市撞佢先爆。咁啊，但係就 同天空之城都好遠喎。 但佢有個好天空之城嘅 shot 嘅。 系 啊，好似嘅，就所以入面都好似哈尔顿城堡，亦都有好似天空之城。 系、你睇呢套嘢，你冇辦法唔聯想起宮崎駿嘅嘢。 係啊，同埋嗰啲。嗰啲高科技嘅噴射飛噴射氣旋嗰啲又係嗰種 好天之城， 嗰啲唔係高科技，嗰啲 steam 噴嚟嘅，係低科技。佢係用一啲好舊嘅樣做啲好似好先進嘅嘢，呢個 steam 噴，即係維多利亞時代嘅科幻啦。其實即係正確嚟講，個 feel 啊，佢唔一定真係維多利亞時代啊，即係講佢個 feel 似維多利亞時代， 好多齒輪啊，好多煙啊，係啊，柴油機咁嗰樣， 啲人戴曬啲大眼罩啊， 係啊， 同埋啲衣着，衣着都係咁樣啦，都係啲舊古裝咁樣，似係係啦， 唔聽唔到新啲講乜。 我話就算佢嗰嚿嘢係時光機都好啊，佢都整到咧嗰啲嘢係好舊嘅嗰件事。 係啊。 你咪同佢睇 Time Machine 入邊嗰部 Time Machine 咯， 同埋啲嘢會好大件啦。 Time Machine 個 Time Machine 又點樣？ 係啦係啦， 咪好多喺度轉，跟住有支好有支杆咁自夾咁嗰啲啊嘛。係，嗰啲樣啊嘛。 係啊。 咁啲人著啲衫又好似古裝咁嗰啲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問我咧，個命題叫致命引擎，我就成日以為佢阿媽揾到嗰樣嘢係一個能源裝置，咁後屘原來揭中原來唔係，佢一部電腦主機，我記得唔得？咁點解要追嗰條女？就因為咧，佢嗰條女係另外有個手 我唔知系手链定还是个 首 饰啦。 系啊， 咁嗰嚿嘢心形挂住喺条颈，最后先知原来佢揿咗个掣啊，变咗只 USB。吓，咁啊，吉咗落个电脑度咧，就话佢可以透过揿个密码咧，就可以停咗呢个装置。咁啊，系啦，咁样咁个关键喺度嘅啫。咁啊，所以最后就由个女主角临尾射咗一下个围墙啊烂啦，佢就停成功停到部机嘅。咁样系啊。 即系其实都系一啲宫崎骏以往嗰种，即系嗰种咧，有牵涉到科幻啊、军事嘅作品嘅嗰个路线啊，即系无论系风之谷又好，天空之城都系啦吓，即系你最后点样？即係有一個，即係風之谷就係，即係風之谷就係巨神兵啦、啊、咁天空之城明顯就係天空之城本體，即係佢嗰個炮啊嘛。 風之谷 示範咗一次就係佢射一嘢嚟就係、是，即係比核彈更加勁啊嘛。係啊，係啊。咁其實呢個早就喺高立兵未來世界就講咗，就係獨鵝號啊嘛。即係其實佢哋獨鵝號本身就上咗天之後就唔會就唔需要補給。即係佢直接靠太陽可以一路維持，咁但係佢其實有咩武器我哋冇即係唔知道其實點啊，即係你當佢都係似天空之城咁啦，總之一射落嚟就好似核爆咁噶啦，咁好犀利啦，如果係咁係咪？咁即係佢就有啲咁嘅表現嘅，你以往宮崎駿一早就有噶啦，咁我諗佢呢啲分分鐘都係鬼佬睇完嗰啲再 好明顯添。 呢本小說，因為呢本小說其實唔係咁舊嘅， 係啊係啊，新嘢噶嘛， 係又唔係話好新啫，即係近代咯。咁最少係宮崎駿嗰啲作品之後㗎啦，肯定係， 一定係，一定係。 咁有受影響亦唔奇，咁同埋亦都唔係一定嘅。咁可能你先烹作品以往都係有啲咁嘅路線，亦都都係有啲即係有啲咁嘅奇怪啲嘅兵器咁嘅，都有嘅，都有嘅。有機械人嘅，其實係咁又唔係話宮崎駿獨創嚇，咁但係咧呢種味道就係呢種味道咯，咁所以照計大家係會中意睇嘅呢個路線係咪啊？ 佢整體又拍得緊張嘅，即係你問我。 但係佢個女主角咧就成面拉嘅喎，呢樣嘢有冇影響到大家？ 一條啫，係啦。 有冇影響到大家咧？因為未必接受到噶嘛。 又唔算有拉得嚟，唔算好醜嘅，佢本身都靚仔嘅。 系啦，佢又唔系话走靓女路线，佢型格嗰啲咯，即系型咯， 唔系啊，佢又唔系少女 啲咯，系咯系咯， 佢唔系少女噶嘛，咁你 系啊系啊， 睇一阵系咪会投入到都 OK 嘅 ，OK 得， 唔讲下嘅，唔讲下嘅， 咁到底啊呢套系咪只不过系三部曲嘅第一集咧？佢有冇咁讲咧呢度？ 嗱，我睇到尾，冇片尾片 嘅 喎， 即係冇留任何嘅伏線係。 冇啊， 即係乾淨利落 嘅 完。 咁就 係冇錯。 O、okay, K， 即係冰戰嚟嘅，爆咗死亡星㗎啦，有冇下一集咧？都得。 但係最後佢個坦克係未冇明確地一定剪過咗㗎嘛，所以你都未話嗰個大奸角未必死喎。佢、 哦、 係停咗喺度㗎嘛，就冇話剪唔剪到㗎嘛。 死。死唔死唔紧要嘅，最近都可以开到下一集有条线嘅入 埋。佢有冇留翻话，即系话啊，整晒下一集冇嘅，即系呢一集 系 干净利落地，即系可以当独立欣赏系咪？ 系可以 系啊。 嗱，因为佢呢个只系佢咁多本书嘅第一本嚟嘅啫，咁其实佢可以拍落去，咁即系话佢哋暂时系冇特别话当系一个系列啦，就做咗一套戏先啦，咁样咧。 系啊，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真係拍嘅話，佢可以有七本書拍，就四部曲嘅正傳，跟住之後仲有前傳三部曲嘅。 咁即係話呢一部即係星戰嚟咧，即係佢其實冇話諗住必定係一個，即係類似而家啦，下下都係一個十年計劃嚟噶嘛。 係啊， 即 係 一開係三部曲咁樣啊。 十年計劃就唔係香港十年計劃喎，佢拍足十年嘅計劃喎。咁佢冇嘅，原來冇嘅。 冇。好似呢套都話拍咗好耐嘅實情，佢一六年已經開嘛，即係都叫做而家先上，係啦。 哦，咁你阿 Peter Jackson 你就認真嘅，好多嘢可能真係面到佢好似出街。 同埋佢喺紐西蘭嗰度搭個景都搭三個月咯，佢係咯。 嗱，咁實在出嚟係咪真係正嘅套嘢 ？O K 嘅，你問我係啲設定啊，我覺得 O K 嘅。同埋佢 打頭冇呃大家嘅，係 冇嘅。同埋佢都多嘅，即係預告片以外多咗好多嘢嘅。咁同埋我哋其實講漏咗咧，特別就佢夾硬喺入邊加咗個完全機械人叫再造人嘅角色嘅。咁個角色頭係好似 Terminator 咁嘅。是全機械高科技閃著住眼燈，亦都 有個疑似科學怪人嗰種感覺，又講佢原來係養大咗呢個女仔，因為個女仔佢救佢阿媽嗰下，佢係出逃出咗去荒野冇城市搏救佢噶嘛，咁佢就靠呢個科學即係怪人去養大佢嘅， 咁 但係 佢係人養嘅，即係好似 全機械人人形，全機械人。 其實好似係 頭啦，即係機械人嚟嘅， 係啊，冇錯。但係佢曾經都係一個人嚟嘅，咁樣就好似將個人腦嗰啲資料啊過曬落去咁樣嘅嗰種。 係有啲咁嘅感覺。 咁講即係話佢係機械人樣，係佢個意識係人， 係 係啊，冇錯冇錯。 咁啊，同 Terminator 啱啱相反咧，就唔係人樣，其實係機械人。 係冇錯冇錯， 係人機械人嚟嘅，成個樣係 OK OK 好。 係啊係啊。 佢就話講佢一開波就佢作為一個叫大奸角先。就係佢負責追殺女主角嘅，咁就話講佢有恩怨情仇，係你講 唔係大奸角，唔係奸角嚟嘅，係追住個女主角有啲嘢咁樣啫，其實就係啦，你講係類似一 啲追住佢啫， 係私人恩怨咁樣追住個女主角，咁即係唔係同啲大是大非嘅有關嘅，佢嗰啲係啦， 即係爭佢錢咁啊嘛，你先係 啊，即係其實當係咁樣啦。喂，个女成日唔翻屋企，佢要追翻个女咁嘅嘢啦。 但佢系杀佢噶嘛，系想佢唔系纯粹追到佢噶嘛。 杀佢嘅意，唔系佢杀佢，其实就系想要佢获得重生咁样，其实要将佢改到变成自己一样啊嘛。 系啦，佢有咁样嘅 plan， 话嗰个女仔细个应承咗，佢大个个意识愿意入机械身。咁但系个女仔因为知道咧，呢个伦敦城市喺佢附近，佢出咗嚟。咁佢就覺得殺父仇人喺上面，所以用咗半年時間混入去呢個倫敦城市入面，就為咗要殺即係大奸角 紅骷髏啊， 係啊，紅骷髏啊，咁，所以佢就要追殺呢個女咁樣，係啦，咁樣一開頭，咁又半套戲都係講佢追殺嘅過程，同埋嗰啲動作嘅，係啦，即係其實有啲攤出嚟嘅， 重嘅， 重啊！你問我，同埋佢都好睇噶，我追殺都好睇嘅，係啊係啊， 係啊， 咁而追下咧，最後咧就追到上去天空之城，就真係喺吹打都見唔到嘅，真係有個天空之城喎，即係意思係靠一啲氣球浮喺空中嘅鋼鐵城市，亦都係好似似革命軍總部咯，我又唔個感覺似啦，係嘛？即係我都唔知係咪叫總部，即係總之有個異邦浮咗喺空中嘅。咁最後當然梗係收埋皮啦，呢嚿嘢都炸爛咗。 其實你當係行另外一套規則嘅另一個一個國家咁樣咯，佢係倫敦嗰個當係一個強國，佢當係另外一個同佢抗衡嘅強國嘅，但係佢諗嘅嘢同佢哋係咁樣，佢唔係鍾意佢呢種弱肉強食啊嗰種物嗰樣嘢啦，係要同佢對抗嗰種國家咯，係啦，咁樣。 咁啊，嗰個科學怪人咧，我咁樣稱呼佢啦。嗰個科學人最後就我都唔知點解無端端後屘佢自己死咗，我都唔係好記得佢係點啊，俾人踢中咗個心先，即係都叫懶懶地啦。最後行到埋個喺度，揼咗輪嘢，最後自己死嘅。係啦係啦。 係啊，喺個女主角面前，跟住之後就講一輪嘢，跟住之後就無可無電咁樣死咗。 係啊，類似咯，係啊。但係之前啊中咗啊頭先嗰個好型嗰個即係嗰個 TB 樣嗰個人嘅幾嘢，因為結合戰嘅，即係連埋男主角啊，加埋佢又打咗幾場嘅。 係佢仲勁嗰個TB 女已經夠勁嘅，但係佢仲勁過佢咯。 係啊係啊，死咁講體術啦，講體術就係都撐眼嘅打得係啦，緊張嘅都係 冇錯冇錯。咁同埋我唔知道係唔係有中國資金，因為我見到有一個演員，我唔肯定係唔係中國內地嘅老牌演員啦。嗰、那個咩嗰、那個領袖啊，反抗軍嗰個領袖啊，係咯，我唔知道啊，係咯。 係咩？我又忽略咗。 係咁有中國演員唔代表係中國資金嘅，咁你至少有甄子丹大佬。 唔係唔係，好似一個應該話好似一個內地嘅老牌演員， 點解要特別提中國資金？嗱，你一提呢幾個字，啲人就唔睇啊！同你講， 係明白。 趙繼武嘅，趙繼武啊，產地係新西蘭同埋美國，係啦係啦，新西蘭美國。 做咩要講啲嘢，啲人聽到會反感嘅咧？ 係 咪？唔係佢話，佢都係問嘅，佢詢問啫。咁而特別在咧，除咗呢個咧，增值咧就係佢有場空戰嘅，即係佢哋一紮革命軍就揸飛機啦，就要過去，個目標就係要帶個女主角。 入去就用嗰個鏈嘴啊，熄嗰部機嘛。咁啊，當然入去點入咧，就靠飛機飛入去。咁但係個城堡已經知道有空戰啦，跟住開曬啲燈，開曬重機，跟住個感覺二戰嘅空戰場面，咁啊，估唔到拍得好壯烈嘅，好睇嘅。咁啊，當然啊，六架飛機出去啊，架架都係犧牲啦，最後。咁啊，最後又死又撞，又飛機撞飛機，跟住又擋子彈咁樣，最後辛苦地 TB 同埋女主角就成功入到個城堡。咁啊，男主角其實就繼承咗個 TB 部飛機。咁啊，最後當然佢又好似天空之城咁樣，嗰隻就關鍵時刻出嚟咁嗰啲衰嘢啦。咁但係就總之入到去 TB 就同女主角就再 TB 隻抽呢、這個。紅骷髏嘅，咁又有一場打咁樣，咁整體都佈局得唔起碼就緊張刺激嘅，即係你娛樂角度 OK 嘅。 如果你頭先咁講，呢、這個唔係《天空之城》嘅，呢、這個係《星戰》嚟嘅。 唔係，係啊，佢大佬係《星球大戰》。 成成冇你頭先講嗰啲嘢。 係《天空之城》嘅贏咗係佢有都有啲科學 shot 啊，又係古武器，最後又要停個武器咁嗰科似嘅啫，但係佢。即係大朗其實似《星球大戰》，佢連佢最後架主角機都係衝入去個引擎撳粒掣， 你大食細咧，你咪就係第一場 Star Destroyer 咪捉咗個中轉隻船嗰度，咪其實已經係呢一樣嘢咯。 係，仲有在呢個販賣人口嗰度，只不過係啦，又係好似誒兩個R2D2 同埋 B 同埋 CPPO 咁樣俾人買咗， 捉咗啊， 又有個。又有一個販賣人口嘅場面㗎嘛，其實就係啦， 即 係 竟然呢套嘢第一集係 New Hope 嚟嘅， 炒曬集咁㗎。你問我入面數就真係攞我架飛機，我覺得似飛天紅豬俠，又哈爾移動城堡，風之谷就嗰個去，因為要去個目標要去嗰個城牆嗰度，又成個風之谷咁樣攔住咗，跟住最後 係外觀設計啫，個電影實質個做嘅嘢係星戰嚟嘅， 係冇錯。 咁啊，兼科學怪人嗰度。加咗嗰場戲又有啲個追法又似未來戰士嘅，咁所以好多呢啲經典元素入面嘅，即係所熟面嘅嗰啲場面。 咁點會唔好睇咧？如果咁好睇，係 啊，可以咁講，佢係炒得靚咯，即係你話佢抄襲咁，但係佢炒得靚嘅，即係唔係話好斷裂嘅 ，OK 嘅。 原來冇話抄都冇問題啊，你識唔識抄啫嘛？你識抄好睇嘅。係。Eva 都係抄《行緊超人》嘅啫嘛。 係。 有咩問題咧？抄到阿媽都唔認得，你都唔知道原來佢係 抄咗 嘅，咁 係啊， 係㗎， 係啊，同 咁咪得咯，呢個咪黃晶講嘅嘢咯，你做到嘅話唔怕抄多啲，我哋成日鬧係鬧啲抄到出面嗰啲啫嘛，抄學嗰啲啫嘛， 仲要係抄完之後你拍唔到人哋咁好啊，仲要俾人 翻咗個中間啲就冇咗啊，得個學啊，係 啊， 嗰啲散啊， 仲要 啲同學係。 有時是原著那個他都不會告你啊，抄到，因為為什麼啊？你抄到我抄到咁爛，我怎敢告你啊？那你就告訴人家我咁爛。 不是啦，這個不關這件事啦。那這一套東西 是好看的，是不是？簡單說。 是好看。 即係馬仔等緊我哋啊！ 咁同埋我又特別提啊，即係你話呢啲大片咧，而家荷里活吹響都好多都係拍續集啊，係啲系列電影，即係好難得叫做有一個又係叫第一集嘅 I 叫做新嘅。 佢冇刻意即係話你聽呢個係一個 series。 係啦，又唔係 series， 咁我覺得係值得撐咯，即係都叫做。 咁你出咗嚟，大家中意啦，佢咪可能 係啦，佢咪開咯，即係睇餸食飯啫嘛，好咪開咯，係咪先？你唔好下出咁大。最大就你唔好吹到話將啲精彩啲擺喺第二、第三集啊！ 我又唔覺得係睇餸食飯咁難聽，係根本戲就係一套戲就一套 就冇錯， 你拍好呢套戲先至講。 同埋佢嘅成本又比想象中低喎、哦，原來佢只係用咗$1亿拍嘅啫喎。 哦，咁係喎，大片嚟 嘅。係啊 ，achieve 到一套 A 片嘅質素係咪？ 系啊，唔系佢 A 片嘅制作费，但系佢 assume 到一套超过 A 片嘅质素咯。 咁犀利添，即系唔止 A 片。 系啊， 我估系咪可能呢啲明星又冇乜，因为全部都好相对新。 可能冇乜大星啦， 系冇乜大星咯， 纽西兰拍摄咯，咪纽西兰拍摄有一个好悭成本嘅地方嘅，亦都会系咯。啊， 唔重要啊 ，Peter Jackson 系咯，同埋亦都另一樣嘢講一講先，而好有趣嘅就係、是、Peter Jackson 除咗佢係呢個導演係佢揾翻嚟嘅，佢係嗰個導演係即係今集移動城市啊，嗰、那個導演就係、是、哈比人三部曲幫佢手嘅第二組導演兼特技總監啊。 Okay. 今次係啦，但係今次咧Peter Jackson 揀咗佢之後咧，原來佢自己又做翻嗰、那個。 导演嘅第二组导演同埋特技总监，即系今次啊 Peter Jackson 除咗监制，即系仲做埋第二组导演嘅。 Peter Jackson 唔系正导演嚟嘅，今次 系啊，系副导演嚟嘅。 哦，咁样。 系啊，佢监制但系做埋副导演。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阿史毕宝话系监制啫，佢坐喺嗰个导演隔篱指住佢做嘢得啦。 系监住佢去制。 即系唔系啊？詹士金马伦啊嘛，挂个名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嗱，我哋应该可以先睹为快到呢个《冲梦》啊。咁到底《冲梦》系点嘅咧？下星期同大家即系讲过，即系当然唔系睇晒成套啦，系睇睇一啲。影部分 系 咪？咁我哋到时再同大家讲。咁呢个我就好惊，因为詹士金马伦就系、是、好信啲佢嗰啲人嘅，佢系差唔多完全 100% 放俾佢哋任搞咁。咁呢个我就几惊嘅吓。咁到底冲动得唔得就下星期再交代啊。咁同埋到底呢个移动城堡嘅点，或者等翻翻翻翻嚟，又或者我都会睇翻啦。呢套我自己都一定会睇翻嘅。咁我再补啦，好嘛？ 好， 我哋再 讲啊， 好唔好？咁呢度讲到咁上下先啦，好嘛？ 好， 系啦，今个礼拜就大家时间上原来都原来唔系啊，都撞得好劲，系啊，咁啊唯有今集我哋简单咁交代咗啲作品先，好冇？ 好， 喂，咁啊搵得翻啊，分分喎，我哋而家系咯，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咁个移动都市点样咧？ 移动都市就嗱睇画头，我好期待嘅， 系 都觉得哇！一定要入場好好睇嘅，的而且確係 我覺得唔好睇㗎，反而 唔係我都係覺得好睇。 哦 ，OK， 即係畫頭俾到我嘅嘢， 佢俾到嘅， 俾翻曬嘅，仲有多添，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嘅場面佢都俾到嘅。 我幾驚你話哇，原來裏邊唔得嘅咁樣。 唔係，因為我期望可能稍為高咗啲啲啊。 哦， 反而我入到場之後有啲啲嘅失望，其實我。 嗯， 即我唔系话套戏唔好睇，套戏都好睇。 即系你会预期佢唔止喺度炮谷片，系嘛？ 系啦。 哦。 我觉得嗱，因为首先讲下佢系七本小说啦，佢 系。 咁呢个系七本小说嘅第一集。 系。 我都知道佢有好多好多嘅嘢要留翻俾后面嘅续集讲嘅。 嗯。 我照计呢套，我当佢呢套都会有续集先啦，首先。 佢冇预设噶。 但系佢的而且确净系拍咗小说嘅第一集。 系啊，佢唔系一个系列电影计划嚟噶。 但我预设就系有，应该要，我觉得直头应该要有嘅。 佢可能系当照翻本书嘅内容咁样去拍咯。 系， 系啦，本书就讲到呢度，咁咪讲呢度咯。系啊，系咯，系咯，系咯。 咁我觉得因为佢开头开出嚟有好个世界观，佢开到好大啊。 系。 因为其实佢一开头讲嘢，即系佢哋对白交代啦嗰啲，佢讲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名啦，好多唔同嘅人名啦，其实。如果你後面冇講嘅咧， 呢 係會一頭霧水嘅。 係呢就冇出現過。 其實我如果佢唔預計拍續集嘅，我其實覺得嗰啲對白、嗰啲人物其實可以唔使講嘅。 即你明明呢個古仔係講中日嘅啫，點解只特講下德國啊，講下蘇聯咁做咩？交代咗俾我聽做咩？ 即係因為咁樣，我覺得唔好嘅地方就係我覺得混亂啊！即係我未進入呢個故事狀態嗰開頭嗰半個鐘，你俾咁多資訊。放到個世界觀咁大，我直頭有少少，我唔知道邊度係正，邊度係邪啊！ 嗯， 直頭係嗰個佢哋移動都市呢、這個最大都市啦，就係、是、個倫敦市啊嘛，因為即係我唔知道你仲有冇其他嘅城市喺度移動，有冇紐約市啦？有冇？ 咁有嘅，有嘅，應該係有嘅。 反而佢喺呢套戲度冇講其他嘢嘅，冇講呢啲喎，佢講一啲唔知道係乜嘢嚟嘅嘢啊！ 嗯， 即系我唔知佢咁提出嚟系乜嘢意思啊！即系我要记嗰啲名，我记 即系喺今次套戏度就冇关唔关系嘅嘢。 你谂住唔拍续集，亦都冇呢个 project 啦，我当你。咁点解你要提呢扎嘢出嚟咧？咁喺剪裁上面呢度，我系有少少觉得唔系几 可能佢跟书啊，真系系咯。 吓，咁你又你 即系书就有谂住写落去。 但系你编剧你应该要剪嘅，我觉得呢啲， 哦 ，OK， 即系觉得喺呢套戏上面系对剧情推进冇影响嘅，你其实可以 cut 咗佢嘅。咁呢度系我实际上觉得唔系几好嘅地方啦。另外，我期望佢有好多移动都市嘅互相战争啊。 系啊， 喺呢度系竟然系一场都冇嘅，其实 冇同第二啲都市展开。 嗱，佢只系开头有一场系追捕一只。 细嘅， 即系你当住一个城市追捕一个乡村咁嘅啫，其实 系。 其實佢細嗰只算唔算係城市咧？其實 我覺得似一個小鎮咯、 啊。嗰只船，一隻車咁嘅啫，我覺得嗰架 係 好似。 如果佢嗰個巨大嗰個係一個倫敦市嘅，佢追嗰個可能係一條華富村啊， 就 其實。 即係一個屋村咁。 嚇！即係個 唔能夠叫做一個移動都市嘅。 咁、我睇畫頭嗰陣時候，我覺得喂會唔會有一場係倫敦大戰紐約咁嘅 冇啊！ 大都市戰鬥咧，咁我有呢個期待嘅喎，其實。 哦 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因為我自己係有嘅。 嗯。 但係好可惜係冇啦，即係出咗嚟成套戲係。 即係我都覺得應該會有喎，但係都冇。 最尾係攻打城牆。點咧？阿新宇，你講 咩？我話我都覺得應該會有嘅喎，咁原來係冇嘅。 即係你睇畫頭嗰時候都覺得應該會有，係咯呢樣嘢。但係佢係冇嘅。咁呢樣嘢我啊覺得有，我因為我冇睇小説，我唔知啦。咁我覺得係失望，都係呢一點嘅。咁結果最尾淨係攻打城牆，咁就變翻似翻魔戒啦嗰度就。 係。 即係你會覺得似《雙城奇謀》嗰一集啊，嗰一段直頭係。 嗯。 因為好似 我覺得 好似都係魔戒班底噶嘛，佢哋。 嚇！原來唔係 Peter Jackson 導演啊，原來係魔戒監係監製嚟嘅咋 ，Peter Jackson 係。 嗯。 嗱、 咁就咁但係咁你話個嗰啲畫面做得靚唔靚？咁梗係靚啦，嗰、那個氣勢亦都好磅礴嘅。呢、這個係要係絕對一流嘅，其實呢個都係要讚曬。我係唔中意即係城堡戰，即係講關於移動城堡呢一樣呢、這個重點咧，佢反而冇乜點講啊。即係開頭出過，跟住就冇乜啦，已經係。 即超時空要塞係嘛？跳咗一次之後就唔識超時空啦，咁 同埋佢冇你超時空要塞，你都有。戰艦嘅互相對戰啦，冇啊嘛呢度 係。其實佢咪真係超想要塞啫嘛，你都期望佢有同第二啲開戰啦，佢冇咯。 我呢度我唔知道其他人會唔會有咁嘅期待，我個人係有嘅。 喺佢呢個世界上面咧，就應該係有嘅，不過就佢今次嘅篇章就未講到呢啲嘢啦。 既然佢講到弱肉強食咯，咁點解冇呢樣嘢咧？即係你開頭會唔會？原著雖然係冇，你可唔可以加插一場去打贏一個大城市，即係表現嗰個氣勢出嚟，好過你開場追捕一個小市鎮啊！我覺得係。 其實佢開頭嗰場係星戰，其實今日成套嘢都係星戰嚟嘅嘛，我解釋。 但係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有中意有唔中意嘅地方啦，即係中意嘅，我覺得佢將星戰成個帽完完整整套落一套戲度咧，佢能夠改頭換面得咁過癮咧，我係讚嘅呢度。係 啊。 系，亦都唔好嘅地方就 系，亦都系 在翻得太过犀利。 即系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啊！ 系，佢连好多名场面，譬如嗰、那个 叫做 终极兵器，咁咪即系等于死亡星嗰碌炮啫，其实。咁到最尾，所有嘅战机飞入去内部，咪又系即系等于 X-Men 最尾死亡星嗰一段。 飞 到最尾 ，I'm your father 都争啲讲埋出嚟嗰一场咧，咁我争啲笑咗出嚟嘅，其实嗰度。 咁佢冇咁讲，未讲 即係累近到我爭， 咁佢自己都未肯定，佢嗌未 be your father 啫，最多講啊。 佢都係咁樣啫，都未 正式。冇嗌 M， 佢都唔知自己都。係。佢都未驗 DNA 啊。紅骷髏呢個奸角咧，我覺得佢個奸得嚟嗰個理由啊，基本上冇理由啊，其實佢係。 係做咩要咁啊？ 你做乜嘢要咁樣啫？我都唔，我睇完套戲我都唔明佢做乜嘢要咁。即係你攻打嗰個人嘅人間嗰個城牆嗰度，係為咗乜嘢？其實我都唔係幾明嘅，其實係。同埋既然有一個咁嘅可以住人嘅地方，即係唔使碌來碌去嘅地方，點解仲要有個移動都市喺度行啊？佢即我又係唔好明嘅呢樣嘢係。 哦，係啊，其實佢嗰、那個。 大人已經安居樂業啦，城牆裏面點解你仲要碌來碌去？我都唔知點解嘅。 嗰、那個所謂移動都市嗰個設定，其實係我都覺得係好好。好奇怪，點解要有個咁嘅？ 即係你話你冇人， 你唔可以質疑設定嘅。 咁當然， 設定佢話有就係有㗎啦。係 咁，但係佢依度就出現咗。 就算佢無厘頭，咁佢過癮，佢過癮就算㗎啦。呢個冇得解嘅。 呢個公用究竟去咗邊啊？即係既然人都可以住喺平地，唔使行來行去嘅，咁點解？ 咁佢裏邊佢冇俾個原因，點解佢哋要啲都市係要移動咧？ 佢都冇乜點講喎。 係咯，咁純粹一個設定嚟 嘅 啫嘛。 其他嘅移動都市咯，佢喺度講緊。咁佢一班，佢又講當年即係一千年前嗰場抗日核戰啦，咁啊夷毀曬所有嘅平地，咁嗰個理由我覺得都充分嘅。咁但係既然之後都啲人都已經可以喺啲一個好好嘅地方住咯，咁仲點解要周圍移動？ 咁我唔係好明咯，其實呢度係。咁我唔記，我唔知啊。阿明佢哋會覺得點啦？咁即我覺得 係 有少少。 咁呢個你可以你當佢係嗰啲住咗喺地底咁耐嘅人，佢唔想翻上地面，即係嗰啲咧為咗避核電咁，但係其實個地面已經恢復翻好耐啦。咁但係佢哋唔肯上去啊嘛。咁即係你可以話有少少，我諗係一種親不通啩。即係佢哋慣於咗喺嗰個咁嘅狀態。咁就算其實已經可以唔需要，但係佢哋依然繼續。你可以咁理解都得嘅，係咯。其實冇乜話點樣嘅。 都，但係我覺得就比較薄弱咗嘅呢樣嘢。 咁呢個係佢 有人可以住喺度，點解要咁？ 冇啊！咁你即係佢個設定嚟嘅咧，呢個你只可以講。 同埋佢嗰個當係呢個荒涼嘅未來世界，佢描寫得唔夠嘅，我覺得。 哦。 因為佢主力都集中曬喺個城市裏面。 城市入邊係。 同埋嗰個天空之城，即係喺呢兩個大場景嗰度嘅。咁你反而戰後咗之後嗰個世界呢，就淨係喺阿男女主角流浪喺地面嗰時候有交代一下，但係就唔詳細嘅。 咁佢喺個出面咁係咪乜都冇嘅呢？佢又冇點形容？ 佢又唔係話乜都冇㗎喎，佢都有啲可以廢墟嘅城市嘅。 即係有人住㗎？ 佢哋會有啲販賣人口嘅活動喺嗰啲城市度出現嘅。 哦，咦，真係星戰入面嗰啲咩話捉啲機人同埋啲布袋人嗰啲咁啊？ 係啦係啦，所以我覺得真係佢翻得得星戰實在過分嚴重啊！其實已經去到，即係唔係致敬我覺得係差唔多每一個場面照得一次啊！其實佢就真係用一個宮崎駿嘅包裝外面，但係裡面個餡就絕對係星球大戰嚟。 係啊，你話咩話？你話啲衫都好似宮崎駿？ 其实佢嘅服装设定其实真系好有宫崎骏嘅味道啊！咁之后个场景其实都似宫崎骏嘅布景嘅，即系好明显有好重嘅移动城堡，即系哈尔移动城堡嘅感觉嘅，同埋千与千寻嗰个城市都有少少似嘅，其实系。 哦。 咁呢个味道系，我觉得佢一定有参考下嘅，其实。 嗯。 咁你话佢系咪唔好呢？就过瘾嘅，其实佢砌出嚟嗰样嘢系过瘾嘅。 嗯、 即係要讚嘅就係嗰個倫敦市係有趣嘅、 嗯， 尤其是嗰個移動城市一門口嗰對匯豐銀行司機上咧，其實都相當啲 icon 嘅，已經係。係。同埋佢玩咗好多，即係我哋而家嘅文化，佢哋已經變成係佢哋嘅經典，即係好似《天龍八部》啊，即係嗰啲小黃人啊，變成佢哋話變成神像，即係其實嗰啲嘢係幾過癮嘅，佢玩得。咁係有趣嘅，我所以我唔係唔滿意佢個故事講故事方法啫，但係成個故事嘅美術啊設定係你可以翻睇又翻睇嘅，其實美術上面佢係贏得好犀利。 咁 我係 純娛樂出發就冇問題啊，冇輸啊。 你當爆谷片就絕對你嗰兩個鐘頭你冇浪費。 要入多兩次場添啊，可能啊。 係啦，同埋我要讚嘅就係反而唔係男女主角，係嗰個韓國妹啊。 哦， 佢真系入型入格， 即 系 就 系 嗰个高洞洞打晒筋夫咁嗰个啊。 系啦，同埋佢最尾死，嗱呢个又系好重要，即系上次我哋都讲过啦，呢种角色系要死你先会留下深刻印象。咁佢亦都系做到呢一点啦。 死得有型， 真系死噶啦，仲系有型，即系福卡嗰一种啊，其实真系。咁佢呢度设定又系好正嘅。咁係囉，我唔係好鍾意係個故事啫，其實 係。即係其實呢套嘢好日本動畫喎，如果係咁啫。 係呀係呀，你直頭你會覺得如果宮崎駿睇咗呢個小說先，佢有可能佢都想拍嘅，其實我覺得係。 係。 因為都幾啱佢嘅風格啦，即係呢種。 哦，宮崎駿而家唔畫呢啲嘢，而家唔畫呢啲。 嗰啲咁嘅嘢。 宮崎駿而家唔畫呢啲題材，因為呢啲題材佢自己都大把。 都做過曬， 佢都放低咗。而家佢通常都揾啲講翻啲人啊，嗰啲神性多啲，嗰啲啲文學啲嗰啲題材咯，係咯係咯，係咯。 咁係咯，咁我都你話我唔係好中意啫，但係我都俾都。 哦，咁啊，如果你咁講都唔係唔中意，咁你覺得佢裏邊有啲瑕疵啫？ 可以再好啲，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啫。 咁呢套如果真係再拍落去，咁有冇價值啊？即係例如佢再講落去。 我覺得我會想繼續睇嘅，因為個世界觀佢定到咁大啊。 未睇完嘅，其實呢個只係其中一張啫。 我未睇曬佢 成 個世界，佢淨係講咗一個名字啫嘛，其實。 介紹咗佢呢個世界出嚟啫，其實未。 同埋嗰男女主角，因為佢哋個感情都係啱啱開始。 啱開始係。 咁我都好想睇落去嘅。 因为佢讲到嗰个男主角应该系皇太基斯嚟噶嘛，佢呢度都冇乜点表现过，系、最尾冲入去个城堡里面打过一次啫嘛。 又系呢个连呢个星战嘅问题都有埋系嘛？ 都出现埋，因为你都见到阿碌就揸过一次飞机啫嘛。 阿碌唔系阿黑武士先系， 系 阿碌都揸咗两次，系啊。 喺星战第一集系唔系第一次啫咩？ 第二集都有揸嘛。 咁佢未去到第二集啊嘛， 但黑武士就揸咗一次就冇揸，点解冇揸？明明黑武士好劲喎，都系咯马揸嚟嘛，大佬都唔揸机啊，做乜鬼嘢咯？ 系咯，佢呢度都系啊，个男主角系揸咗一次机，又话 即系阿马揸唔出动咧，点解成日坐喺度指挥嘅？喂，乜鬼嘢啊？ 我成日觉得啊，佢揸嗰部机应该系专用机嚟噶，其实，因为系啊韩国妹留俾佢噶嘛，咁我希望佢喺。嚟緊如果真係有嘅，應該表現多啲咯。呢度 即係福卡留低架骷髏頭機俾阿馬輝㗎嘛。 係啊，就係咁啊。咁嗰部其實我都要讚下嗰啲飛機嘅機設係幾有型嘅，即係玩個尖噴嘅飛機，我覺得係過癮嘅。其實嗰度 好，好咁啊，呢套都係咯，都走唔甩啦。 絕對值得入場睇嘅。 好啦，即係係今個星期 都冇錯嘅。 係啦，未有第二啲嚇勁片上之前，呢套都值得入場睇咗先啦。係啦， 冇錯。 嗯，好，就係咁。